即不过断续噩梦，情在昨天早各种。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入梦，睡了已经感到颠倒。前尘就似火花，脑海中匆匆闪进。So young